它这个一边是棉花堡，就是一层一层的留着，你可以看到这种、 嗯、 然后另外一边是这种是一个大的白岩的这种像是悬崖峭壁，很危险， 对对对，嗯， 而且很滑， 看到照片了， 会这个跟着这个脚底下走，如果你穿袜子的话就 很滑， 对，会感觉就是 粘 下去，所以说带小朋友在那个地方玩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它没有任何的围栏， 对对对， 就等于是左边就是玩的地方，右边就是峭壁，就这样， 非常 哇，棉花堡是一个 中间一条小道， 两 条小道也就一米宽左右这样的、哦、然后比如说你要是带着好孩子走哈，迎面走过来一个人，就是你先站着不要动，先让人家走，然后 错身过去， 就要错身过去、嗯、就是这种程度，因为真的挺危险的，在右边这一块， 谢谢妈妈的提醒，这是妈妈那个对于这个小孩安全的提醒，她肯定关注这一点啊、哦。 哇，原来棉花堡是这样惊险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土耳其 超出了 我 的， 基本上都是跟团去的比较多、 嗯， 自由行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像土耳其的话，我觉得还真是感觉上还是挺安全的， 嗯， 对对对。然后整个给我的感觉，反正我带着小朋友走的话，我们在广场喂鸽子呀，喂什么都挺好的， 嗯、 也没遇到什么、嗯、就是什么 治安问题什么的， 对，治安啊，特别事件什么的。而且土耳其人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 然后相对比埃及来说，就是他会安全很多，也比较热情，而且吃的东西多，花样也比较多， 选择的也多， 选择性比较多， 物价比埃及要高一些， 要高一些，对对， okay, okay. 因为他土耳其是亚欧这种穿越 的 嘛，然后有人说他就是他们当地人，有的就说自己是欧洲，有人说自己是亚洲。 嗯， 那它确实是有欧洲有亚洲这种组成部分， 是、 啊、然后去土耳其玩的话，我觉得带小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去玩，最起码得安排十天时间， 是吧， 对，对，要不然真的就是太赶了。嗯，太赶了， 十天 玩不到， 是吗？我的天哪，土耳其要十天的时间， 十天的时间， 对，要 十 天时间、 哦、 像伊斯坦布尔啊这种， 对，伊斯坦布尔、嗯、像蓝色清真寺啊，都是伊斯坦布尔要安排两天， 哦， 对对对，因为它有蓝色清真寺啊，什么那些索菲亚大教堂、 嗯、 都是值得去看一看 的，是 的， 是的，嗯，了解了，土耳其十天的时间可以玩差不多啊， 嗯、 也了解了棉花堡是这么一个地方， 是棉花堡还是很有那种险峻的感觉的， 对对对、 嗯， 我们从土耳其要到红海的埃及了哈， 对，因为棉花堡其实大家都冲着棉花堡去，其实棉花堡外面是这个古城遗址、 哦， 很多老外都比较喜欢徒步去这个古城遗址去探索。 嗯、 但是我觉得棉花堡你最好就是你早一点到，先去那个古城遗址去看一看，还真的挺有看头的，然后再去棉花堡， 嗯、 要不然的话就感觉就是明明这个景区里面包括棉花堡和这古城遗址，我们国人基本上就直奔那个棉花堡去、 哦。 对 对, 对，实际上棉花堡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美。 对，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青春河边桥，它是快人快语哈、 嗯， 它是它的鲜明的 ID， 其实它有自己的一些直观的体会哈。 对。 红海和埃及让你的感觉哪些方面让你印象深刻，想要必须分享给大家注意的呀， 埃及 提携的呀， 我们去埃及的时候是在埃及的斋月，然后、 哦、斋月， 对，然后就是 没有绕圈， 感觉就是斋月和这个非斋月，我们开斋节我们都赶上了、 嗯 哦 嗯、 然后在金字塔，大家去埃及肯定就先奔金字塔嘛，在、 嗯、 开罗，对， 是的， 但金字塔就是提醒一下，其实我最开始带小朋友去埃及的那个之前，我是觉得埃及人应该是比较保守，因为阿拉伯女人嘛，是吧？ 嗯嗯、 就是带着黑纱、啊， 比较裹得严的、啊。 对，的确他们裹得也是挺严的。 嗯、 但是我会发现到埃及这个之后，因为像我平常穿衣服哈，可能比较这个什么，但是在旅行当中就会穿一些比较亮丽啊，就适合这个 颜 色。对、啊、 颜 色， 对 对, 对， 拍照好看、啊。 对，大红裙子就是。 嗯， 感觉就成为焦点，走到哪里都让人家拍照， 那就拍你是吧， 男生他对、 哦、 男生也要跟你合影，女生也要跟你合影，我觉得，然后有这种阿拉伯女人蒙着面纱跟她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噔噔就跑过来，我能跟你合影吗，我说 真好、 啊、对，啊就合影，就觉得就让我对阿拉伯人有了另外一种感觉、 哦、 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就是如果你去，因为金字塔是这样哈，有一波人找你合影，另一波人就会来了，然后很多很多，然后女生我觉得无所谓哈，就女生找你过来合影，像他们的感觉就是埃及的这个女孩子还是比较腼腆的，她、 嗯、 跟你合影的时候她还是比较害羞的、 嗯、 但是她还是愿意跟你合影， 好， 但男孩真的太过热情，小心被揩油，对， 哦 对， 我穿一身红确实，哎这可以开始、哎、 然后发现那个 男生哎呀我是想跟你合影，但是 我们能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来的全是男的、啊、你往那边点， 对，有点比如说那个大爷大妈肯定不会有这个事儿，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 哦哦、 不管你穿的、 哦、 就是只要你穿的稍微 鲜 艳 一点，琢磨一点， 就是 你哪怕穿个碎花 就时尚一点，他们真的愿意跟你去拍照、 嗯、 然后尤其这个男孩子就是一个一个请求，一个请求过来，但是我觉得稍微小一点的那个男生都无所谓，就比如说十五六岁这种感觉大小伙子那种、 嗯、 就是要引起女孩子的注意， 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对，我最好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拒绝就好了， 好的，OK OK OK， 对对对， 是可以